想

心中的光圈。理想的生活是烦是难，月儿圆孩子，我心中的挂牵，理想的生活实在是难。 走，女人如花花

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。

己说的永远，随着涨潮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。 回头，你在哪里？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。